起。我想念你，想念过去，没有人能把你代替。爱从来甜和苦，我眼光独。也许是与我不逃避爱的命运，你曾是我的过去、yeah、不管未来到哪里、oh, 一直是你，永远是你，我们要让爱再继续。我的心不会再改变，你给我快乐， 曾 勇气，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，丰富了人生的记忆。只有曾天真该过的心，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，也只有

笑他人看不穿。加上想问天涯，告诉我到底是真是假，放了天下也把送给人家，你若是我会不会把富贵荣华当作一盘黄沙。

生，过阔的恤衫散着来的心思，伸出的手盘用白色的纽扣，如再说不可再装作幼稚。谁人在现在拿着诱惑锁紧你，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，明白是雾昧在此一刻，深深一吻，期望可开解你眼泪。Sayonara, Sayonara， 少女心事，他恩怨我亦了解。谁人在现在拿着忧郁锁紧你，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，明白是雾昧在此一刻，深深一吻，期望可开解你眼泪。